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那以后展昭再去寻端木翠，经常会给他带去一两个人偶娃娃，大都是巡街的时候看着喜欢便买了。端木翠先还不说，后来就沉不住气了。 哎呦，展昭，你莫再买这些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、猪精猴怪的，这些人上街拿人，岂不是要吓死一大片了？ 展昭魂似没听见，下次再来，送来的还是妖魔鬼怪。端木翠长叹一口气，也就由他去了。那日，张龙和赵虎缉拿人犯回来，帽子歪了，头发散了，衣服也撕破了，两人互相推搡着进门，悻悻地来找展昭。张龙先开口： 展大人，那个叫端木翠的女人是不是很了不起？ 展昭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目光在张龙的脸上停留了一回，又转到赵虎的脸上。 也不是很了不起，但是在路上遇到她，能躲着走最好。 张龙似乎哆嗦了下，赵虎也有点傻眼。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指的是不小心啊。 赵虎小心翼翼斟酌字眼的同时，亦在心里小心翼翼斟酌着展昭的脸色。 砸了他的家？ 赵虎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凭谁看到展昭现在的脸色都不会自讨没趣的。 你们两个这么大胆色？ 展昭一字一顿地说。 怎么没想着去把庞太师的家给砸了呢？ 赶往端木草庐的路上，展昭一直斟酌着该怎么向端木翠赔礼道歉。据张龙赵虎所言，两人在西郊端木草庐附近追到了逃犯，经过一番激烈打斗方才把逃犯制住。打斗过程中难免殃及池鱼，这池鱼指的就是端木草庐了。所以张龙和赵虎是公事公办，殃及端木草庐实属无心之过，还望端木姑娘大人大量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端木翠俏生生立于端木桥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急步过来的展昭。展昭先去看端木草庐，还好，原以为端木草庐可能是被夷为平地那么惨，现在看来只是破了边边角角，摔了锅锅碗碗，不似想象中的那么惨不忍睹。 还好？ 端木翠柳眉一挑。 哼，展昭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 说话间手指轻挑，展昭怀中的镇活符竟似有了活气般施施然飘降出来。端木翠再伸手从符上拂过，那符渐转褶皱，有火苗自符中央燃起，转瞬功夫便只燃剩了灰烬。 喏，自己看看听听是不是还好。 院落中先还一片死寂，紧接着絮叨呻吟之声络绎不绝。那些个平常物事如同冬眠醒转的活物，慢慢翻转了身，伸展了四肢，支撑了躯体，茫茫然四下观望。 那个不是展昭吗？啊，他看过来了。 我说你脸红啥？ 嗯，讨厌了。 明明看的是我好吗？ 篱笆门攻下背来，原本稀疏错落的篱笆条揪成一团，颇似一张痛楚的人脸。见展昭看他，忽而张口抱怨道：“ 张龙踹得我好狠呐！” 展昭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，却听脚下哎呦一声，低头看时，却是一只摔豁了口的青花瓷碗，圆睁了两只绿豆大的眼睛，先看了一眼展昭，然后滴溜溜四处乱瞄，口中喃喃有声：“ 门牙，摔了我的门牙，劳驾让个道。” 一时间草庐内外尽是呻吟之声，埋怨之语，有闪了腰的，折了腿的，断了胳膊的，那些个锅碗瓢盆扫帚茶壶果真如端木翠之前所说，长出绵软的脚来，步履蹒跚，一摇三晃，四下踟蹰，偶尔撞在一起，更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。展昭先还觉得骇然，看到后来竟有些恍惚，觉得面前这牢骚满腹的锅锅碗碗像极了哀怨不满的众生万象。 众生皆是皮相，展昭，我倒觉得这些物事比那些伪善卑劣之人有人味多了。 说着俯身捡起一片碎瓷掷向那青花碗。 嘿，接住你的牙。 那青花碗东张西望，已行至篱笆门处，一听此话咕噜噜滚降回来，伸出两只火柴梗粗细的胳膊，满心欢喜地将那门牙接过去，郑重其事地安在豁口之上。展昭听端木翠语气中并无责怪之意，心中稍稍舒展，笑道： 这便没事了吧？ 没事。 端木翠依然是一副不痛不痒的调调。 事大了去了，你去内室看看。 说着双手轻拍，院中嘈杂纷乱的事物立刻原路回转，各归各位，扫帚规规矩矩地回立于墙角，锅锅碗碗列队回归灶房。那青花碗行在队伍最末，不忘回头跟端木翠说一句： 多谢哈。 豁口尚未长合，说话丝丝漏风，展昭险些便笑出声来。内室看来并无异样，那些个人偶娃娃排排列于隔板之上，倒不似锅碗瓢盆般缺胳膊少腿，龇牙咧嘴。展昭狐疑地看向端木翠，端木翠朝展昭努努嘴，示意他努力再看，于是再看又再看，最后展昭双手一摊： 展昭愚钝，还请姑娘指点一二。 端木翠伸出食指点了点二层隔板右手边的一个空位。 那少了一个。 这些个人偶娃娃有的离得近些，有的离得远些，我还以为本就是这么排列的，哪能看出来少了一个。 我又没说猜出有奖猜不出要罚，你这么在意做甚？ 端木翠瞥了展昭一眼，倒似是展昭小肚鸡肠了。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故人诚不我欺。少了个什么？少了又怎样？ 这就要问你们开封府了。开封府的展护卫巴巴的送了个猪妖来，张龙赵虎俩校尉又把猪妖给纵了出去。 猪妖纵了出去？ 是啊，知道的是他们缉捕逃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要开天辟地，左砍右劈，大呼小叫，撞翻了人偶娃娃，弄坏了好些符纸，亏得只走脱一个猪妖。要是你送的这些妖魔鬼怪都跑了出去，就等着看开封群魔乱舞吧。 猪妖会四处作祟？ 要不怎么叫妖呢？不过这猪妖道行浅得很，三五人三五棍就能送他升天。 猪妖会吃人吗？ 依我的浅见，猪是不大爱吃人肉的，人倒是对猪肉的兴趣更大。哎， 展昭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，终究是不敢。 还请端木姑娘指点一二，这猪妖会往何处去啊？ 这个嘛，就要看猪最喜欢往何处去咯。 端木翠耸耸肩，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。猪当然是最喜欢待在猪圈里了，这是公孙先生给出的答案。 张龙，你觉得呢？ 张龙点头。 你认为呢，赵虎？ 赵虎猛点头。 很好，张龙赵虎即日起不用查案，也不用巡逻，各带上一队牙差去查看开封府城内外大大小小的猪舍猪圈，需要特别注意表现异常的猪。 为什么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 张龙很想买块豆腐一头撞死。赵虎的眼光更长远一点。 展护卫，是否有什么江湖重犯很可能藏匿在猪圈里啊？ 啊，似乎也可以这么说。 果然江湖中什么怪人怪癖好都有。 当然有疑惑的不只是张龙和赵虎了。你展护卫忽然抽调了这些人手去查看猪圈，不能不向包大人报备一下吧？ 此事跟细花流有关，属下也是无可奈何。 原来如此，一听到细花流的名字，包拯连问都懒得再问，大手一挥， 展护卫自行安排便是。 第一天巡查下来，异常的猪没有，张龙和赵虎倒是各自拎了好几串猪肉归来。 哎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见展昭面有不悦之色，张龙振振有词。 那些个农户见我们人人带刀，虎视眈眈地盯着猪圈里的猪，脸都吓白了，生怕我们切了猪就走，非得把猪肉塞给我们，不拿还不让走。 说到这里，忽的心念一动。 展大哥，你让我们去查猪圈，不是因为自己想吃猪肉吧？ 明天再去，记得把肉钱付给人家，要双倍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